情，爱情像太阳。 单的走过没

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此刻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都得回到从前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那被风吹过的夏天。 永不能